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4号，星期六，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引发热烈反响。与会嘉宾表示，致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李克强出席第7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幕式。 韩正在河北调研。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来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速推进乡村振兴。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是灾难性错误，全球应该努力共同抗击疫情。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表示，阿富汗新政府成员名单将在2到3天后公布。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引发热烈反响。与会嘉宾表示，致辞充分彰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信心和决心，令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我们开放的信心，向国际社会进一步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的政策的取向。 习主席的致辞针对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所面临的一些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那么，只有把握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把金钥匙，才能共创全球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为提高开放水平，习近平主席提出多项服务业开放举措，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同时，中国将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一系列举措为世界和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坚定了我们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作为服务贸易领域的这个国家队，我们将坚持以优质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数字贸易开启美好未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我们的力量。 习主席表示，中国将进一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这对我们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好消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发表了真实的评价，与中国合作，和中国一起携手应对全球变化，这样做可以使我们都能有更大的合力，可以做到进一步的发展。 总书记一直强调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创造呢，为世界人民，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国家呢的人民呢，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习主席提到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这让我们倍感振奋。我们感觉中小企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黄金期，我们要全面拥抱数字化浪潮，为国内中小企业赋能。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是北京金融开放发展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战略部署，培育更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抓好落实，在金融业开放、投资便利化，特别是绿色金融的开放和发展上， 我们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努力把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建设成为北京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窗口。 总书记在连续两届的冬奥会上致辞中都对北京的工作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下一步啊，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大胆试，大胆闯，抓紧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 下一步啊，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致辞精神，加快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中国将坚持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践行与世界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承诺，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选文章，题目是《实事求是，担当作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文章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徐党报国的奋斗足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3号以视频形式出席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李克强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李克强指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要加强海洋、森林、草原、湿地等保护，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疫后经济复苏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当前与长远相互兼顾，减缓与适应全面推进，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现共同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完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坚持联合国在生态治理规则制定中的主渠道作用，寻求各方最大公约数。李克强强调，中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绿色转型，中国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连续30年实现双增长，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近期，中国云南象群迁徙受到广泛关注，表明我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重视保护自然。中国积极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前不久，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中国正式上线。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大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国政要出席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3号在河北张家口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初秋的张家口太子城碧空如洗，韩正来到有“雪如意”之称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详细了解滑雪中心场馆建设、赛道标准、周边绿化等情况，听取赛事组织和疫情防控情况汇报。前往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实地查看房间装修、院内景观布置，了解奥运村建设情况。到云顶滑雪公园考察滑雪公园改建及承办冬奥赛事情况，远眺滑雪场地建设情况。 在张家口赛区规划临时展厅听取张家口赛区场馆和配套设施整体规划、崇礼区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汇报。韩正在充分肯定前期筹办工作后强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按规划高质量完成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精益求精做好运营管理。疫情是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大考验，要科学制定完善疫情防控的策略、政策和方案，对涉奥人员实行严格的闭环管理，努力做到精准防控。国际测试赛是对筹办工作进行全面实战检验的重要机会，要精心筹备好国际测试赛，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太子城遗址为金代中后期的行宫遗址，距今已有800多年了。韩正来到太子城遗址公园，实地听取太子城遗址发掘保护情况介绍，强调在赛区场馆和配套设施建设中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韩正走进太子城体育公园，步行查看公园建设和绿化情况，前往太武滑雪小镇了解小镇风情街，在太子城冰雪小镇听取小镇总体规划和开发建设情况汇报。韩正表示，要突出绿色办奥理念，科学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和保护，打造好四季景观，营造优美的赛事和旅游环境。要认真研究冬奥会后赛事场馆的利用，发展壮大冰雪运动、冰雪事业，依托冰雪优势做好旅游开发，吸引更多游客，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生活。 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 这两天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的海头港码头，满载海货的渔船陆续返港，海旗村的匡才远父子俩正将梭子蟹卸载上岸进行分拣，经过简单的加工之后，这些海货就能通过物流卖到全国。 一开始我们打的那个鱼打过来以后，都靠这个小贩呀什么的，哎呀，慢慢的到市场上去卖。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拿过来以后，经过加工，变相在那个通过那个直播，发往全国各地，这形成一个产业链了。 捕鱼网连上了互联网，创新经营模式，让好产品卖上好价格。通过电商，匡才远家现在平均每月收入超过30000元。目前海旗村有400多人通过电商�买海货，直接带动就业2000多人。如今当地的村民不仅住上了楼房，村里便民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养老幸福驿站等一应俱全。 现在生活呢比以前好了，是就去都是北邮路公园，晚上没事呢跳跳广场舞散步，有时间的话都去旅游，这已经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 打造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重庆涪陵在原有榨菜产业的基础上，围绕观光研学游客的吃住行，打造乡村游，增加农民收入。江西涪陵的靖坑村、湖南桃源的汤家山村，将农业生产和休闲旅游一体打造，以农带旅，以旅赴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乡村创业生活。 一批串客，他们也陆陆续到入住靖坑，把我们的空心房子都租赁了，有搞那个民宿的，有搞那个作坊的，陶瓷这个创意的。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空心村呢，年轻的呢都回流了。 眼下内蒙古赤峰的牛家营子村的桔梗、北沙参进入了收获季，当地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合作社和药材企业一起打造从育苗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帮助村民人均增收3000元。乡村聚人气，产业添动力。广东云浮新兴县的朱所村打造乡村游的同时，还开展乡厨培训，既可以帮助村民掌握技能，也可以让游客体验学习，传承粤菜文化。 我们村民的收入得到增加，然后环境变得更好，变得更宜居，然后我们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未来的话可能开一个小餐馆呢，通过自己学到技能致富。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学习雷锋精神，就要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在自己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在湖南望城县一户贫苦的农家， 不到七岁就成为孤儿。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雷锋啊，曾经改过两次名字。1957年的时候呢，雷锋把自己的原名雷正兴改为了雷锋，是山峰的峰，激励自己啊，奋发向上，勇攀高峰。雷锋报名去鞍钢，雷锋想呢，我要去做先锋，打冲锋，所以呢，这时候又把名字改成了金字旁的锋。雷锋是这样想的，在工作生活中呢，也是这样做的，切实发挥了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从农民、工人到战士，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在望城县参加农业生产时，他是县里第一个拖拉机手。在鞍山做钢铁工人时，他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8次被评为标兵，5次被评为红旗手。入伍后，他荣立3等功2次、2等功1次，还被评为五好战士和节约标兵。雷锋用自己22年短暂的人生，兑现着他许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1963年3月，毛泽东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此后每年的3月5号成为学雷锋纪念日，越来越多的人正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向上向善的动人故事。 如果一个人能时刻在心中想着别人，有做好事的愿望和行动，那么人人都可以是雷锋，我们的社会也会越来越美好。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延续良好表现，在游泳、田径、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上夺得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名。 昨天是游泳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50米仰泳 S4 级决赛中，刘玉以44秒68夺得金牌，刷新了世界纪录，队友周艳飞获得银牌。女子100米自由泳 S11 级，李桂芝以打破残奥会纪录的成绩夺冠，蔡丽文获得铜牌。卢东收获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SM5 级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残奥会上获得的第4枚金牌。 参加奥运会，然后让我特别有团体意识，让我就是充分懂得了怎么去更热爱自己的国家，然后也是给了我自己自信，然后知道自己也有闪光点，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帮助，也会更努力的去生活。 田径赛场，男子100米 T36 级决赛，邓培成以11秒85打破残奥会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男子铅球 F57 级比赛，吴国山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在本届残奥会的新增比赛项目跆拳道比赛中，00后小将李宇杰摘得女子 K44 级别58公斤级比赛铜牌，收获中国首枚残奥会跆拳道奖牌。 发挥自己最好的，没有任何包袱，打出自己就我觉得就可以了。 集体项目，男子盲人门球决赛，中国队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自北京2008年残奥会之后取得的最好成绩。女子坐式排球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加拿大队晋级决赛，将与美国队争夺冠军。 今天，2021年服贸会会展进入第二天，服务贸易各领域最新成果集中发布，专题展区亮点纷呈。 今天，服贸会12场最新成果发布会集中举行，涉及金融、旅游、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全球化知名企业在中国的数字化探索经验。北京9所高校发布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际教育服务成果。今天，服贸会多场论坛举行，16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获得授牌。至此，我国文化出口基地增至29家。服贸会展区亮点纷呈，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上的裸眼 3D 显示模块非常抢眼。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突出智能绿色，展示我国的建筑工程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服贸会上还设置了东博会展示专区，汇聚了全球20多个国家共500多家品牌，充分释放冰雪魅力。 运用了大量的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情景，来推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目标的实现，来助力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发来贺信和视频致辞，祝贺冬博会召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选文章，题目是《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隐瞒疫情信息的美国欠全世界人民一个交代。锐评指出，美国情报部门日前炮制的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并未得出明确结论，但却将原因归咎于中国拒绝分享信息。事实上，这顶黑帽子还是美方自己戴着合适，甩锅中国只会暴露美方做贼心虚，令其自身疑点欲盖弥彰。锐评指出，时至今日，美方推卸抗疫失败责任的甩锅把戏没有变，一切服务于政治私利的抗疫逻辑没有变，这是美方始终不敢公开疫情信息的真正原因。全世界人民都在质问，美方何时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何时邀请世卫组织赴美开展溯源研究？何时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调查？何时能停止政治操弄，回归科学溯源的正轨？面对这些灵魂拷问，美方如果继续装聋作哑，只会坐实全球最大抗疫失败国、病毒来源嫌疑国的身份。在事关全人类生命健康的问题上，世界有权知道真相。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08例。截至9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9,274,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综合考虑，今年7月以来，台风、干旱、强降雨对浙江、黑龙江、河南等地秋粮生产影响情况，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于9月3号下达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0亿元，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农作物改种、补种，购置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物资，尽快恢复灾后农业生产。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全部比赛今天结束，共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7国18支参赛队同场竞技。中国参赛队斩获8个单项第一、3个团体第一，包揽库尔勒赛区所有金牌。日前，年产1.5万吨碳纤维项目首批2条碳纤维生产线在吉林化纤投产，单线年产量达2500吨，是目前国内同规格中单线产能最大的生产线。碳纤维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强度是钢的7到8倍。今天，我国陕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出现降雨天气，暴雨致北京城区多处积水，个别路段一度受阻。天津滨海新区强降雨，最大雨量超过了220毫米，部分道路等低洼处出现严重积水，当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辽宁葫芦岛昨天开始短时强降雨，城区积水严重。今明两天，我国的主要降雨带将集中在陕西、四川、河南、山东、安徽以及河北等地，提醒各地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博知识竞答节目《中国国宝大会》第一季今晚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开播，精选全国140多家博物馆近1000件文物精品，让选手和观众通过文博知识竞答开启一段中华5000年文明的探索之旅。明天上午播出的《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将播出第18期《内外兼修助振兴》，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四川、云南、江苏、贵州、浙江等地乡村，看各地如何立足特色，发展多种产业，多维度建设新农村。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表示，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错误做法，当务之急是努力共同抗击疫情。 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好处。那些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人犯下的是巨大的灾难性错误。当前最重要的是全人类共同抗击疫情。 3号，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阿富汗新政府成员名单将在几天内公布。另据美国高校报告显示，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多场战争20年来导致约90万人死亡。 塔利班已结束关于组建阿富汗新政府的会议，并将于2到3天后公布新政府成员名单。 瓦西克说，新政府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塔利班将邀请国内外嘉宾出席大会。在喀布尔，阿富汗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在塔利班上月中旬入城后一度关闭，今天重开货币兑换市场，上月一度关闭的部分学校也重新开放。 今天阿富汗喀布尔局势依然较为平稳，阿富汗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和部分学校今天重新开放。另一方面，在潘杰希尔省，激烈的战斗已经持续超过3天。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交战双方都有较多的伤亡。 东北部潘杰希尔省的战斗仍在继续。此前曾有报道称，塔利班已全面控制潘杰希尔省，但加入当地武装的阿富汗前副总统萨利赫通过黎明电视台否认了这一说法。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发表声明，呼吁双方停止冲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核算项目近日发布报告说，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多国发动战争，耗资高达8万亿美元，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在89万7千到92万9千人之间。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1894万6836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53万9723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985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4.7万例，约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确诊，约每51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在爱达荷州，本周急诊室就诊人数、住院患者人数和重症监护室患者人数均达到新高。 在我们所有的地方，我们的住院病房都已满负荷运转，所以病人要么好起来可以回家，要么就死于疾病，这样才能空出床位。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热带低压艾达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3人，在纽约多达11位地下室住户在内涝中丧生，在路易斯安那州5个养老院居民在紧急疏散时死亡，该州数百万户家庭已断电多日，油气供应也受到影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号声称，欢迎欧盟对加强防务建设做出努力，但是欧盟计划创建的快速反应部队不能取代北约军事力量，也不能占用北约有限的资源。欧盟方面2号表示，将创建一支5000名士兵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减少欧盟对美国的依赖，维护自身利益。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